去教这个灸穴，教了膀胱经背后的一些穴道，然后礼拜六那一班呢，就有同学回来跟我们说，他已经把自己灼伤了啊。那同学这一班有没有同学也烫伤了？有没有？哦，助教烫伤了，哦，不错啊，老马试图让人掉下去啊，那这个。因为这个灸嘛，有的时候真的皮肤会，就是灸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烫啊，但渐渐那块肉还是会熟啦啊。就是你知道，我们一般小学生的那个自然课本不是讲说蛋白质只要55度就会熟了吗？就自然小学自然课本有讲，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体啊，有的时候这样子烤一烤真的会熟啊，所以大家灸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那有没有同学开始灸了呢？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哈，热热的。哈，有没有笑？有什么笑？你灸哪里？ 我灸 合谷跟足三里。有什么笑呢？ 热。 热，好糟啊！就没有什么健康的感觉吗？啊。那我们呢？上次讲到这个背上的一些腧穴，那上次那个腧穴的表格呢，跟同学讲啊，就是说它比较底下的，因为不是跟脊椎切的那么齐，所以底下的一些穴道我就比较草率，因为取穴上面还是有点难度啊。然后还有上一堂课在讲到那个膀胱经的时候，有一句话我那个时候理解的不太对，就是膀胱经它有一句话说是主经所生病者，就是它那个时候我没有把它跟其他经的条文对在一起看，所以我会以为说他说那些什么绞痛啊什么是膀胱经经过的经在生病，后来才发现不是啊。他那个如果你把其他的经络的条文一起看的话，那当然心肝脾肺肾五脏的经络啊，它就是主心肝脾肺肾的病嘛，那就都一样。那但是呢，六腑以及心包呢，它就有说膀胱经是主筋，三焦是主气，小肠主意，胃主血，胆主骨，心包主脉，大肠主精液啊。那这个当然它不见得是一个我们现在一定要100%接受的一个完全的中医学，但是呢它这里其实就挑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角度，就是一条筋哦，跟我们人体的关联跟这些事情可能是有相关的。就好比说在我们治疗这个六经病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有一种病叫做痉病，就是脑膜炎那种高烧，整个人都僵直，对不对？那痉病的治疗方法的确是很像是所谓的太阳病的治法的，那它的的确确就是好像这个膀胱经的病啊，会引发到抽搐的这种现象，那这是一个可能性。当然你说我们的肝的这个血太不够了啊，肝阴虚变成容易抽筋，那也是有的，所以不是一个绝对，但是是一个相当正确的。那三焦主气这件事情呢，我们说人的这个命门之火啊，这个命门之火把这水气蒸动上来，就是要经过人体的这个区块啊，我们也可以说是淋巴的那个跟肉体的淋巴位置有点接近的一个区块，然后这些气慢慢堆积在胸部，所以人的很多元气是三焦出来的。那这个等到我们待会儿要上伤寒论的条文的时候，先讲到营卫的时候会跟同学再讲。那像小肠主意，大肠主精意啊，这个精，那如果像小肠的话有一点什么不对的话，人就会吸不到营养，然后一直拉肚子。那大肠也是一样啊，像那个在那个六经病里面，那个阳明病发高烧，肚子里面大便都干在里面，那个时候好像非常重要，就是要怎么样抢救大肠的精液，不然人就烧坏了。那至于说心包主脉，这个肉体的心脏跟脉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都没有问题。那胃主血的话，这个其实我心里头是说，哎，一下子还没有找到非常 直接的相关，但是对于内经里面的这种内容我都不会太否定，我会觉得如果我现在没有看到很高的相关性，可能是因为今天我的医术还不够，可能以后再多读书多临床啊，可能会看到它所要标示的那个重点在哪里。那至于胆主骨啊，这其实很好玩的，我们到时候看到胆经上面有一些穴道真的跟骨头的相关性会很高。好，那这就是上个礼拜我自己有点理解错误啊，所以这边跟同学更正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回讲义的这个十二募穴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十二募穴的那个表呢，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一个穴道一个穴道教给同学，因为呢，我觉得人体的穴道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每一个穴道我都很用心讲的话，其实我们实际上用到的也没有那么多啊。就像我有的时候看一些老师教针灸，教得非常的好，就每一个穴道的取法呢，他都很认真，讲得很仔细，然后每一个穴道的主治都讲，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用到那么多穴道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以我一个不是特别要强调教针灸的人来讲的话，也不要说教，就是一个学习的角度，我自己懒得学的我就懒得教了啊，大家就这样子。我不想为了教书硬要把它讲得很完整，那我自己不太用的穴道我就可能会稍微省略一点。那这个因为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膀胱经上有这么多的腧穴，对不对？那膀胱经是在人的背部啊，是不是？那背部我们知道是比较属阳，对不对？腹部属阴，所以呢背部有腧穴，那腹部就有募穴。那我们上次也讲过，腧穴它的效果比较类似于我们西方的这个神经的学说所说的这个交感神经的效果，就能够让这个脏器活泼起来，补充它的能量。那募穴呢，就是能够让这个脏器呢安定下来，能够稳下来啊，就是让它能，就是好像把它的能量聚集在一起收藏起来这种感觉。所以募穴的效果跟腧穴相比呢，就会比较属阴啊。那这个难经上面讲说，五脏募皆在阴而腧在阳，那这里同学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一个在身体的背面，一个在身体的正面啊。哎，助教帮我关一下门好不好？那这个而我们在中医基础的部分曾经跟同学对，但这边同学都是新生啊，就是在中医基础的部分我们有提到过说，其实我们中医的这个相对论就是越阳的东西越属于能量，对不对？越是形而上的，那越阴的东西就越是实质的。所以呢，我们虽然在背上的这些腧穴啊，它已经几乎就是比如上焦的几个脏器的腧穴比较上面，下焦的脏器比较下面，但是终究没有切得很齐。可是呢，正面的这些募穴呢，就几乎都在那个实质的脏器所在的位置了，就是肝的募穴就在肝旁边，胆的募穴就在胆旁边，脾的募穴就在脾那个高度，就是募穴就跟人体实质的脏器啊，就对得很齐。那么那这个募穴呢，它我呢倒是有一点想跟同学先跳过，因为我想先讲八会穴再回来讲募穴。因为八会穴里面有些穴道是腧穴，有些穴道是募穴，那那些都是我觉得在保养上面比较好用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少用，但实际上是最常用的，就是所谓的四总穴。同学有没有人听过啊？四总穴就是说，比如说有四句话嘛，对不对？说是什么？肚腹三里流，然后腰背尾中求，然后头项寻列缺，然后面口合谷收，就是那是所谓的四总穴。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穴道就是这样子哦，喜欢给它排名，什么江湖十大美人之类的这种排名啊，就是最常用的穴，就是反正肚子啊，什么消化不良的病，那个足三里扎一针嘛，总是会好一些，对不对？那头啊，这些什么地方就列缺扎一针，然后呢，那脸部啊，什么中风啊，什么僵硬啊，或者怎么样，脸部不对，那就合谷扎一针嘛，对，没事也可以扎一针保养，当美容穴嘛。然后还有一个头项寻列缺，腰背尾中求，那腰跟背有什么毛病，通常就尾中下一针，对不对？就是最常用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就是四总穴啊。 了。那但是呢，因为四总穴我自己是觉得好像那个要求治病求快，可能是用针的比较好，像委中根本没有人用灸的啊，因为委中都是比较采取泻的方法，所以就是知道一下在治病的时候下针是有用四总穴，或者是还有很多类似的歌诀啊，标示一些比较重要的穴道。那我们这个课呢，关于下针的内容就是能往后拖就往后拖嘛啊，就是我相信这东西真的是一个嗜好，如果同学能够先开始伤寒论比较上手的话，其实很可能同学会跟我一样比较喜欢用吃药的，比较不喜欢用下针的。那这个四总穴之外呢啊，那我就讲到这个难经里面，当年的难经的一个比较独家的这个八会穴的一种说法，就是他说古书里面有讲到八会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个答的人呢啊，就说这个府会太仓啊，藏会祭邪，金会阳陵泉，随会绝骨等等等等。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府跟藏的定义同学都知道对不对，就是府就是一个两头通的让东西可以从里面流过去的器官，那藏的话就比较是闷在那边把营养啊能量收藏在里面的器官。那其实呢，以五脏的脏性来讲呢，处于中间的土脏就是可以灌溉四旁的脏，对不对？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五行里面认为土这个东西呢，就是有一些木头渣子，有一些这个矿物碎片，有一些湿度，然后有一些水分，有一些温度这样的，所以就金木水火四种气都混合在一起的状态叫做土气，所以中国人才把季节与季节之间的那个转换的那个季节叫做长夏季，属于季节中的土，对不对？所以那这个土，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灸一个穴道让所有的脏或者所有的腑都强起来的话，那我们大概就是选择土脏或者是土腑，这样子它最容易传到其他需要的穴道去，其他需要的这个脏腑去。所以呢，这个中脘呢啊，我刚刚念成中脘是吧？应该念中脘啊，太仓啊，就是这个太仓，古时候叫太仓，我们现在一般称为中脘。那中脘就是十二募穴里面的胃的募穴了，那胃的募穴当然就在胃的正上方啦，对不对？那我们一般怎么取中脘呢？啊，这个我们一个人有肋骨，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下面的肚脐嘛，啊，那一般来讲我们肋骨下面还有一点凸出来的骨头，这个骨头叫做鸠尾啊，就是鸽子的屁股啊，鸠尾。那鸠尾上面一点点呢啊，还有一个穴叫什么，叫做中庭啊。很抱歉，我这些穴名都没怎么在背，都是临时在那边看书的。那严格来讲呢，中脘的位置可能是中庭到肚脐的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正中间啊，中脘穴在任脉上面。但是呢，我们一般其实取起来也，因为我们现在是说我们用灸法，对不对？灸法其实粗一点没关系，就大概按到我们这个肋骨这个凹凹的地方啊，凹下来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灸尾了嘛啊，所以在这差不多这一段取个中间就好了。就凡是肚子上的穴道，我们大家都喜欢用比例尺来取，比较不会用手指头，因为同学你都知道，肚子有人肚子是这样，有人肚子是这样，对不对？它有一个圆周率的差距啊，所以我们就用比例尺比较好抓。那这个中脘呢，灸了有什么好处啊？中脘的话，我想如果什么不消化的灸中脘好得很快，那保养胃的话也很快，而且因为它是强我们的六腑嘛，六腑是一个动态的疏泄的一个管道啊，所以它就如果你身体会觉得有一种有虚弱感的话，其实中脘也是非常好的强壮穴。那最基本你把它当作是能够帮助消化，因为你看我们的六腑都是在一整个消化道上面的东西，对不对？所以那就可以让身体比较能够吸收营养啊。那至于说 藏会祭邪，这个祭邪呢现在叫做张门穴。张啊就是树木长得很大很美好，称之为张，所以这是一个让人能够长成一棵好树的一个穴啊。那这个我们的肋骨到这里对不对，其实旁边还有多一点点的这个所谓的游离端，就是有些肋骨是在那一个整个框框里面的，然后底下还有一点是不在框框里面的。那要取这个章门呢，我们就只取在框框上，就是肋骨的这个框框，我们自己摸这个最下的这个最下来这个点，所以章门很好取，对不对？自己这样抠一下就摸得到了。那底下如果还有另外一个，那是琉璃端，不管它啊。所以这边就是章门了。那章门呢，就是十二木穴里面的脾的木穴啊。那这个灸章门呢，我自己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临床上面用章门来保养什么呢？我觉得章门最多用来保养的，其实最大用途是比如一般我们说的糖尿病那种病。因为我们会讲说，一个如果照我的观点来讲的话，一个人他的血糖会变得很高，对不对？那其实已经是一个结果了。血糖它变高以前是他身体发生什么事啊，就是他的这个能量不能够收摄在身体里面，身体处在一个阳虚的状态，那能量不能够收纳到身体的五脏里面该回去的地方，乃至于身体形成一种能量的场域啊，一种磁场，然后就变成里面的每个细胞都吃不到东西，然后细胞很饥饿吃不到糖，然后身体就很紧张拼命多丢点糖出来，可是细胞还是吃不到，于是最后那个糖水就把身体其他地方都泡坏掉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知道的糖尿病嘛。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多灸章门，把气呢引导到五脏里面，那其实同时身体的细胞就会开始拥有吃得到糖的能力，然后血糖就会慢慢降下去。所以这个是以灸法来讲的这个糖尿病的保养。那当然我们知道以吃药来讲的话，肾气丸之类的方会很有效。那肾气丸它的作用点会比较明显的补到我们的肝脾肾三条经，那要处理到那三条经的话，我一般等一下再讲，我们会灸那个三阴交这个穴。所以保养糖尿病，如果你灸得够勤快啊，两个章门你就左手一把火，右手一把火，然后就这样看电视的时候这样子啊，这样子很帅的这样子看，然后就半个小时的章门，然后再半个小时的三阴交啊。那其实这样子的话是对糖尿病的保养很有用啊，实际上比较好用。那我想因为现在一般外面的开业医师因为病人多啊，时间要求快，所以就用针法为主。可是我上一堂课也跟同学讲，针法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容易有它该有的疗效了，所以呢同学如果自己在家能够善用灸法的话还是很好的。但是记得灸法就是说不要灸到太热，就是有暖的感觉就好，因为太热了反而是把你这个身体里面的精液啊烧干掉，那没有用，是要用微微的温度去激发你身体里面的水气，让它产生这个中国人说气功的那个气啊，那个比较要紧一点。所以呢章门穴啊就是蛮可以用的一个穴。那至于说金匮阳陵泉，我们上次有没有跟同学提到足三里的位置啊？有没有？那足三里位置不是在这个骨头跟这个骨头之间吗？对不对？阳陵泉跟足三里几乎就是隔壁，可是因为他们是隔壁的经，就是足三里在足阳明胃经上面，阳陵泉在足少阳胆经上面。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经络这个穴道啊，很多都是在肌肉与骨头之间的缝隙，或者骨头与骨头之间的缝隙，对不对？就是我们身体要形成那个地形，那个能量的河流就比较会顺着那边流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阳陵泉的位置啊，它是足三里，我们知道是这个骨头旁边它跟它肌肉的那个缝。那阳陵泉呢，我们膝盖旁边这边有两个突突的骨节，有没有摸到？同学自己摸一下，有没有突突的骨节？那这两个突突的骨节呢，我们把这两个当一个三角等边三角形的两个端点，我们再找到第三个端点， 这个地方压下去其实刚好在两条大肌肉中间，有没有压到一个肌肉的缝缝，对不对？这个三角形的端点，等边三角形的端点在两个肌肉中间的缝缝，两条大肌肉中间的缝缝，有些人皮比较厚就抠久一点会摸得到，哦，摸得到两块肌肉有一条缝，但那条缝呢就是足上阳胆经经过的地方，那那个点就是阳陵泉，所以跟足三里就差这么一点，就住在隔壁啊。那我们说筋会阳陵泉，那我们灸阳陵泉我们就知道是保养全身的筋，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筋啊，并不是说如果我常常抽筋的话我要灸阳陵泉就很能够治抽筋，哎，这个不尽然哦。因为我们抽筋的那个筋啊，是我们的血虚筋液不足，所以那个我们的肌肉会异常的紧缩，那是抽筋的那个筋。可是我们中国人古时候啊，在这个因为我们中国古时候不是那么的这个流行解剖学，所以中国人对于筋的看法呢是有一点点形而上的，就是中国人认为筋就是肌肉的力量。那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也不是你是了，就如果有一个人他比较年纪大了，他是好像走路的时候脚很容易软，就觉得身体没有力气，那灸阳陵泉这样子比较是他灸的实际的效果。那甚至我们可以说，因为阳陵泉是少阳经上面的嘛，这个少阳区块会比较，无论是手少阳或者足少阳哦，都会关系到人的身体的一个能量的那个表层，就是好像人的身体是被灵魂的壳子所包住的一个肉身这样子。那一层如果能够被补到的话，人就会觉得肌肉比较有力气，走路比较轻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力气不够的话，你可以灸阳陵泉。那如果有人是在练功夫或者是瑜伽术那种需要拉筋的，那你可以灸阳陵泉，就当你那个力量够的时候，比较身体会放松一点，就比较拉得开啊，这样子。当然到底拉筋是不是很健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哎，有人说拉筋就会瘦，然后有人说练功夫有些筋其实不能拉得太开，不然的话老了会松松的啊。这个各种说法都有，很抱歉哦，在这领域是外行人啊，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不运动的人，就是堪称植物人啦，所以没有办法说是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哦，没有。那至于这个髓会绝骨，这个绝骨呢又叫做阳府，又叫做悬中。这个因为呢绝骨穴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个脚的这个外侧啊，大家沿着这个脚踝骨往上面摸，这个要用力抠哦，这样因为脚踝骨再摸上来就开始被肉包住了，对不对？所以比较抠不到。那我们在摸这个脚踝骨的时候呢，往上摸的时候，可能脚踝骨我们这样子沿着它摸上来，对不对？摸到某一个点会觉得这脚踝骨好像下坡一点，有没有摸到？有啊。那这个骨头呢的一个断崖的地带就叫做绝骨。但是我们穴道呢其实不是直接往这个骨头上插了啊，绝骨的话摸到那个下坡点，我们再往后面移一点点，还是选择这个骨头跟肌肉之间那个缝缝才叫做绝骨。绝骨的话如果是用针，如果用下针的话哦，那个扎下去气感很强哦，那人会麻得一塌糊涂。那它是一个，它叫做阳府穴，是因为它能够以它的血性的话，它能够让这个少阳胆经的气哦很旺盛的上升哦，所以我们称之为阳府啊，因为它可以辅助少阳的阳气上升，可以把这个少阳这一条半木半火的经啊，就我们的每条经都有性质嘛，这足少阳经是一半木一半火的经，可以把它点起火来啊，这种那它叫做悬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踝像一个吊钟，它像是悬着那个吊钟的那个地方啊，这样子。但是不管它名字是什么，同学就先会取。那灸这个穴道有什么好处呢？这个髓啊，髓会绝骨，其实绝骨是不是真的能够补充到我们的造血机能的那个骨髓呢？那这个就我不能说一定不补，但是可能造血机能还是在那个什么背后的督书啊，那什么地方啊比较明显的会补到，或者是血会隔瘀那地方对血比较有帮助。那这个髓啊，请在这里不如说是脑髓，就是 骨髓里面比较有油的部分。其实人体那个即使是造血的红骨髓啊，还有那个另外的黄骨髓，都是油分很高的东西，这同学知道吧？就骨髓里面是很油的啊。那你们如果有炖汤咬过那种排骨就知道骨髓是很油的。那中国人认为骨髓之海是什么？就是脑，对不对？脑为髓海，就骨髓中间有神经，神经到后来凝聚到这边变成脑。那无论是脑或者是骨髓，其实都是跟身体的油的代谢非常有关系。像同学知不知道这个人的头人的脑部有20%是由胆固醇构成的、啊、在我记得是75%的脑是胆固醇构成的，就是人的脑就是一坨油了。好，那足少阳胆经啊，这个胆啊其实非常关系到人身体的油的吸收跟运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胆汁帮助我们消化油吸收油，对不对？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油，它要从胆固醇转化成类固醇，对不对？那因为到了在胆固醇的阶段，我们好像跟胆比较有关系嘛，可是变成类固醇，那就是我们的肾上腺的激素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的命门之火的一部分，就是物质的部分这样。所以像我们我有时候看那个什么日本漫画、啊、那个什么考生在考试的时候，妈妈都要煮鱼眼睛去给小孩子吃，说什么富含什么 DH 什么东西啊，哦这样子，对不对？那是什么不知道。那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大家都知道希望能够补这个人的脑，对不对？可是究竟怎么补脑才会补得好呢？其实我个人觉得灸厥骨补得很好，因为它能够让你身体有把这个油送到该去的地方的能力哦，那个才让你身体真正具备补脑的能力。所以呢如果读书啊怎么样弄到焦头烂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绞尽脑汁吗，对不对？这个就是好像脑浆已经枯竭了，那这样的感觉其实就是该灸绝骨了啊。像我上次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全身是僵硬的，然后我原来以为说僵硬那是筋会阳陵泉吗，哦全身筋很紧绷，然后按来按去他阳陵泉也不痛，可是一按绝骨他就哇大叫。那这样子就代表说，那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工作很操烦啊，就是每天压力很大在那边拼命的用脑。那我对现在的上班族是觉得实在是太伟大了啊！我觉得我过得算是蛮身娇肉贵的生活。我在家里面准备这些功课，在电脑前面差不多做资料啊什么的，就差不多一两个钟头，我就觉得已经头开始发胀了。就现在上班族可以一整天那么认真吗？还是都在混啊？就他们怎么，就大家怎么撑过来的？我觉得很怀疑哦。就是照理说，头脑其实还好像不是那么耐操的东西。那可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家计啊，一路拼过来，那这样头脑就已经很伤了，对不对？所以就要多灸绝骨穴啊。那而且呢，如果是现在，因为我在教穴道都是以补养为主，所以我说到什么藏会张门啦，我会说这样保养糖尿病或怎么样。但是一般外面的中医师其实因为是用针，所以他并不会在意这些疗效，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灸的世界跟针的世界能够做的事情有点不一样，就慢慢灸的效果有时候不是一针能够造成的。那像一般我们在下针，如果在处理下到这个绝骨穴的话，是在干嘛呢？是治疗那个什么高血脂形成的高血压。那你就懂我的意思了吧，它还是在调整你的油你的胆固醇的分布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呢啊，有这样。那如果要说到骨髓的话，我自己是很喜欢做一件事了，就是凡是吃了补肾药之后，我就会灸绝骨。因为我觉得这个肾骨头啊，肾主骨，对不对？骨髓呢比肾还要更里面啊，那我希望补肾药能够补进去一点，那我就灸绝骨，让它那个把补肾药吸进去一点，我是蛮喜欢这么做的。那这样的思考呢，就是有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你知道现在女生我不敢讲啊，因为有些人的私生活我没有办法过问，但是男生我就常常听到男生会说一句话，说我是处在被我的这个性欲所欺负的状态。 你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就其实我很想好好乖乖读书，可是就是会想到一些色情的东西，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想要发泄。那要对付这样子的状态，其实灸绝骨是很有疗效的，因为你灸了之后，能量往骨髓去了，那就不会想往外面跑。所以男生如果灸绝骨的话，大概那种多余的不正常的这个性欲会收掉啊。那有这样做的朋友，他们就有时候会给我一个回馈说，那当一个人的欲望不大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他就好像垂垂老矣，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吗？其实不会啊，就有朋友灸了之后就跟我讲说，这样子现在好好啊，因为我终于有时间做正事了啊，不然的话每天都在想一些有的没的啊，所以还不错的。那至于说血会隔书，那我们都有上次有讲到说人的隔膜，对不对？它在肝，它连着肝。我们说人肝主筋，那人的隔膜是人最大的一片筋。那肝呢，隔着这个隔膜，隔膜上面肺是一个区块，然后中间隔膜上面那个空间就让肉体的心脏在这边跳动，对不对？所以呢，心包，这当然是血液很重要的一个，把血液打出来的东西，一个脏器了。那肝呢是让血液去修养的脏器，对不对？所以膈这个东西其实是联系着心包跟肝的能量，所以膈膜是一块这个区块，这个肺之外的这个缝隙我们称之为膏肓区块嘛，对不对？就是灸后面的膏肓穴也可以通过来，就是这个区块。那这是肝跟心包所主的区块，而这个区块就是跟人的身体里面的血液最有关系的区块。所以这个背后啊，膀胱经上的膈腧呢，灸了之后呢，就会让人的血啊，就是一方面可以补血，因为它把能量直接放到你的血液里面，你的血会显得比较有力量啊，所以让血比较不会消耗。那另外就是治疗血不顺，就身体有淤血的人要灸膈腧，但因为膈腧在背上，如果你要天天灸，我们可能只好用一些代替穴，比如说膝盖旁边的什么血海穴啊，就是用一些代替穴。但基本上膈腧有膈腧比较强的地方哦。那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久病必瘀，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就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常年都身体不好的话，那他的这个气血都不通畅，所以他通常身体会有淤塞不通，就是有淤血的现象。那灸膈腧就可以让这个淤血的现象慢慢化解，因为我们如果在帮人开补药或者调理的药，其实常常会开到一个地方觉得那个药进不去，那个进不去的许多种理由之一，其中一个理由是他有淤血，所以就是同学可以去考虑一下。那如果照张仲景的辩证呢，就是我觉得有淤血的人啊，皮肤特别容易好像变得有一块干燥出白血血那种感觉，那是一个淤血人的特征。所以如果你有那种皮肤上面特别有一块啊比较